这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听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于淼，我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 大家好，我叫周伟轩，我今年5岁。 在平时我和孩子会一起读一些唐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春晓。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的赏析是这样写的，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美好春光的关心，尤其是对春花的喜爱。第一句写了春睡的香甜，第二句写了鸟鸣的悦耳，也交代了醒来的原因。第三句回忆昨天的雨声，第四句又回到了现实，写清晨的雨后落花，语言明白如画，却又有景有情，意味深长。诗用问句结尾，体现出作者对春天的怜惜和对花朵的担心，同时还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和好奇心。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墨梅。墨梅，五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用人夸好颜色，只留情气满乾坤。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唐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唐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过年的红包是个吉祥的意思嘛，不管里面装了什么我都会很开心的。 好的， 我们快去向邻居们拜年吧。 哦， 要更多的红包。 对对对，还要说更多的吉祥话。 好的， 嗯，你 从谁家开始？ 等等，你知道都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你要准备好说什么再去拜年啊？ 过年好。 对对对对对， 红包拿来。 对对对对，还有呢？ 够了， 就说这两句啊。 啊， 见谁都说这两句啊。 啊， 哎呀，你要想更多过年的吉祥话才可以啊。 啊，过年好，王奶奶，祝你身材苗条，牙齿白白，个子高高。 好吧，王奶奶现在是越来越矮了，不可能个子高高。 那 你可以说吉祥如意。 哦，吉祥如意， 过年大吉。 我给你唱首歌吧。 什么歌呀？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这是什么歌？ 这是我的新歌。 新歌？ 是的。 就是滴滴滴吗？ 对呀。 那没有词儿吗？ 滴滴滴就是新歌，就是词儿，大家很容易学的。 好吧，那我们大年初一就用这首歌去拜年吧。 过年啦！ 祝大家 滴滴滴滴滴滴 快乐！ 滴滴滴滴滴滴滴。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和林林张杰为我们创作的，由郑立明主编。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拜年喽》。今天是大年初一，爆竹声响彻大地，整个天空好像都被爆竹震得在摇晃，晃出了新年早上的第一缕阳光。当烟雾散去，阳光透过玻璃晒进屋来，晒红了团团和圆圆的小脸蛋儿。团团是小哥哥，圆圆是小妹妹，他们跟着爸爸妈妈从国外回到北京，来爷爷奶奶家过年。他们一起床就懒洋洋地扎到妈妈的怀里，问 妈妈，为什么一大早又要放鞭炮，都把我们吵醒了。 妈妈说，这是开门爆竹，你们看满地都是碎碎的红纸，这叫满堂红。起床吧，谁先穿好衣服打开大门，谁就是开门大吉的第一个人，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有惊喜哦，快点吧。团团和圆圆啊，赶紧起床，刷完牙洗完脸，穿上新衣服，刚准备到爷爷奶奶那儿去，圆圆一把拉住了哥哥。 哥哥，你还记得那个吗？ 圆圆有点着急。哦，团团想起来了，他掏出了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两副贵的容易，其实就是两副小护膝。团团和圆圆把护膝套在了自己的膝盖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不过他们之前已经彩排过好多遍了。团团圆圆来到爷爷奶奶面前，团团喊着口号 一， 两个人扑通一声跪下来了， 二， 两个人一起趴在地上， 三， 两个人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四， 然后又磕了个头， 祝爷爷奶奶新春快乐，福寿双全，万事如意。 爷爷奶奶笑了，嘿嘿，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那给你们红包。团团和圆圆有些害羞地接过红包，他们问妈妈， 妈妈，这就是那个惊喜吧？ 妈妈笑着点了点头。第一次拿到红包的团团和圆圆高兴极了，他们打开红包， 哇，妈妈，红包里有钱呢。 团团问。 要是每天都有红包拿该多好，奶奶，为什么只有过年才拿红包啊？ 妈妈已经端来了早饭，每人一碗饺子。奶奶把筷子递给团团和圆圆说， 嘿，关于过年拿红包啊，还有个很老很老的故事呢，你们要是想听啊，就把碗里的饺子都吃完，奶奶给你们讲。 两个小家伙呀，啊呜啊呜地吃了起来。奶奶开始讲故事了。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高高的山，山底下有个小村子。每到漆黑的夜里，村里人经常会听到山上传来呜呜的声音。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呢，就跑到山上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来在高山上的山洞里住着一只小妖怪，它的名字叫做祟。这只小妖怪全身黑黑的，两只手却是白色的，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就偷偷下山，跑到村子里去吓唬人。祟呀，会跑到小孩的房间，用手在睡着的小孩头上摸三下，小孩一被摸呀，就会哇哇大哭，怎么也停不下来。这个调皮的祟呀，就会高高兴兴地去摸下一个小孩。而且被祟摸过的小孩第二天就生病发起烧来了。虽然说过了几天病好了，可是聪明的小孩却变笨了。所以呀，村里有孩子的人家都担心的不敢睡觉，就怕祟跑到自己家里来。终于有一天呐，大家实在忍不住了，就带了好多好多的工具上山去捉祟。但是啊，这小妖怪奇怪得很，不怕刀砍，不怕木棍砸，人们拿它呀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又到了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有一户人家，爸爸妈妈和小儿子，他们很害怕祟来摸自己的孩子，所以就陪着小孩一块玩，不让孩子睡着。可是也没什么玩具呀，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的钱是铜钱，他们就给了孩子八个铜钱，一张红纸，让孩子折纸包铜钱儿，包完了又拆，拆完了又折。可是孩子玩着玩着，还是累得睡着了。爸爸妈妈可不敢睡，他们一直陪着孩子到半夜。突然呜的一阵风吹开了他家的门，吹灭了他家的灯。哎呦，不得了，祟来摸孩子的头了。只见呐，这个祟轻轻地走到孩子的床边，刚想伸手，突然孩子的枕头边发出一道道亮光，把祟吓得缩回手，转过身尖叫着逃跑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这对夫妻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村里所有的人。人们这才知道，祟呀，害怕铜钱叮叮当当的响声，害怕喜洋洋的红色。从这以后，每年过年，大家都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头边。果然，从这以后，祟呀，就再也不敢来伤害小孩子了。原来呀， 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位神仙变的，他们是来保护孩子，把祟这个小妖怪吓跑了。从那天开始，孩子们再也没出过什么事儿。人们慢慢啊，就把这变成了一个习俗，长辈给晚辈包红包，里面装的钱就叫压岁钱。奶奶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眯眯地问，故事讲完了，团团圆圆饺子吃完了吗？团团举起了空碗， 我全吃了。 圆圆也举起了空碗， 我都吃掉了。 两个孩子吃的可真不错。吃完饭，爸爸妈妈也穿上新衣服，带着团团圆圆去给九爷爷拜年。他们走在胡同里，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喜洋洋的，就连头顶上飞过的小鸟也好像是在唱歌呢。团团闭上眼睛，使劲地吸着气。 爸爸妈妈，我要好好地记住春节的味道。 等到了九爷爷家，只见九爷爷那双厚厚的大棉鞋整齐地放在屋门口。团团和圆圆轻轻地敲了敲门，九爷爷一看是他们来了，高兴地说， 嘿嘿，好好好好好好。 团团和圆圆跟爸爸妈妈给九爷爷拜了年，九爷爷高兴地给每人塞了一个红包。这时候，团团看到九爷爷的桌子上还放着好多个红包呢，就问， 九爷爷，你怎么包了这么多的红包啊？ 九爷爷说，这些红包啊，都是给山区里的孩子的，看看你们过得多幸福啊。现在呀，山区里有些孩子家还是很穷，过年也不一定穿得上新衣服，我们呀也不能忘了他们。 团团和圆圆想起来了，爸爸妈妈说过，九爷爷把他赚的钱都捐给山里的孩子上学用了。 九爷爷，他们是不是住在山里？ 是啊。 那山里会不会有祟出来害他们呢？他们的压岁钱够用吗？ 团团想着，自己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红包递给九爷爷。 这是我的红包，我想把它送给山里的孩子，这样就算祟下山到村子里去，他们也不用害怕了。 九爷爷感动极了。圆圆转了转团团的衣角， 哥哥，你不用红包的钱买蝙蝠侠了吗？ 团团咧嘴笑了， 我还有奶奶和九爷爷给我的红包呢。 爸爸一把抱起了团团， 嘿，我的团团真懂事儿，爸爸这里也有红包要给你们。 团团摸了摸爸爸给的大红包，小声地问， 爸爸，这里面的钱够买一个蝙蝠侠吗？ 爸爸笑着说， 够了够了，够你买两个。 这下啊，大伙儿都笑了。 Yeah.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的是什么呢？ 我叫朱品瑜，来自江苏南京。我觉得南京最有年味的是贴春联，因为除夕贴春联的习俗就是从咱们南京开始的。据说是明代的时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他下命令说公卿庶家他门上必须加春联一副，还有所有的对联用的纸必须用朱砂染成红色，命名为万年红，因为红和朱是同义词。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大年春联风俗的开始。小朋友，你家过年贴春联了吗？最后祝全国的小朋友新年快乐。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夏天的时候打开空调用，家具总会发出一些响声，呱呱就非常好奇，他问为什么，妈妈就会给呱呱解释说，因为任何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现象，也就是说受热之后它就会胀大，受凉之后它就会缩小。第二天当呱呱的妈妈打开冰箱的时候，发现里面塞满了暑假作业和课本儿，他马上就把呱呱叫过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听呱呱是这样婶儿给妈妈解释的， 我想让它动一动变小，我好少写点作业。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军区政治部幼儿园的沙楚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拜新年。 大家好，我叫沙楚然。拜新年，大老高高挂呀，茶葫芦爽爽香，孙男弟女欢喜一他笑容挂脸上，狗年来了吉西高照，给年到吉祥，桌上火锅盘，鸡鸭鱼肉虾，我给大家来拜年，就像花神酿。亲爱的小朋友，我有个小愿望，狗年我们要长大壮，奖状贴满墙，左一嗓呀右一嗓，左一嗓呀右一嗓，说的真精彩，快点来鼓掌。 下面请小金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拜新年，灯笼高高挂呀，糖葫芦串串香，孙男嫡女欢聚一堂，笑容挂脸上，狗年来了吉星高照，给您道吉祥，桌上火锅旁，鸡鸭鱼肉香，我给大家来拜年，就像喝陈酿。亲爱的小朋友，我有个小愿望，狗年我们要长得壮，奖状贴满墙，左一层呀右一层，